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剛才那個中即係點火啊，燒人嗰個 拉唔到人，即係、就是、我哋更正，其實我嗰個講法都係覺得呢一個檢控咧係好撚奇怪咯。我喺旁我做旁邊，可你告我非法集結、擾亂社會秩序，講句粗口啫喎，係咪？咁點解你拉唔撚到嗰個 中火嘅人 咁奇怪咧？係嘛？點解咁？然後就喺度大肆宣傳，屌你咩？喂，呢一單案咪你誤導咗人啊嘛，係咪？咁但係你拉側邊嗰兩個喺度起哄啊，或者講粗口嘅人，告佢非法集結同埋妨礙秩序呢個又好撚奇怪喎，又係咁啊！咁你去法庭，屌你咩？要舉證嘅時候，咁佢點樣非法集結咧？因為當時發生嘅就係好撚震撼啊嘛，係咪？係嘛？咁妨碍社会秩序又唔系佢哋啊嘛，大佬系咪？非法集结又唔系佢哋啊嘛，引起恐慌嗰个唔系佢哋啊嘛，系咪？系点火嗰个啊嘛，系咪？佢屌你真系奇卵怪真系，系咪？嗱，讲翻个区议会嗰度啦，系咪？区议会咧就上一届啦吓，上一届成个建制派系攞299席嘅，差唔多七成嘅议席，同非建制派咧就七成对三成之比。咁即係話你今次要令到佢過唔到半數呢，你就建制，你非建制派呢就要攞超過五成嘅議席，係咪？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啦。咁呢一個今次呢一件事係咪可以令到成個民主派啊，或者非建制派可以攞到超過五成嘅議席啊？我就覺得因為我而家都冇乜興趣睇嗰份名單咩人去選啦，咁即使俾你贏到過半咁啊點啊？ 如果過半咪點？咁咪做區喺區議會咪就係區議會咯，咁簡單咪喺區議會 咯。哦，即係代表香港人嗱，呢、這個投票就係代表香港人對呢件事嘅投票啦。屌你啦乜？喂，香港人對呢件事唔撚使投票嘅民意都好撚清楚啦，係咪啊？即係唔好用呢個嚟做理由。你就話有民主選舉，我哋啲支持民主嗰啲就應該要贏，咁咪啱咯。咁以前點解你輸咧？點解非建制派去攞七成嘅議席咧？哦，你話呢個選舉制度唔公平？喂，呢個係單議席單票制，一人喂一人一票嘅喎。立法會就唔同啦，立法會成個即係組成嘅結構就係不公義嘅，因為你有掉一半嘅功能組別議席啊嘛。嗰、那個唔係普及而平等嘅選舉嘛，但區議會係啊嘛，你最頂多就話啊，有啲當然議員咁啲新界嗰啲係咪咁冇計啦？嗰、那個制度係咁冇改到咁咪咁啦。咁其他嗰啲就係直選嘅喎，係咪？而家有452個直選嘅議席嘅喎，係一人一票，係單議席單票制，只抽只嘅喎，係咪？咁你輸就係輸啊嘛，係咪？好啦，而家嘅情況，由於成個政治形勢咁樣，咁當然係一定係對非建制派有利啦，係咪？咁嗰啲選民多啲出嚟投，係嘛？咁咪投俾一票不投建制派，咁你泛民咪贏咯，係咪？咁就咁解啫嘛，係咪？咁但係你唔可以解釋為喂，咁但係你呢、這個因為有呢一件突發事件或者有個咁嘅運動先令到你贏，咁但係你過去嗰幾屆點解你咁撚撲街咧？咁你有冇檢討點解你會輸咁多呢？哦，佢蛇齋餅種米啦，佢有共產黨配票，一陣又中票啦。屌你諗咩？咁佢都係一人一票，單議席單票制嘅選舉嚟噶嘛，大佬啱唔啱啊？係咪？ 你看民建聯那些是吧，171個人去選拿119席，當選率69%，接近七成，是吧？工聯會51個人去選拿29席，新民黨42個人都26個人當選又61點幾，是吧？另外經民聯16個去選都有10席，自由黨就拿9席，建制派裏面當選率最低的，是吧？咁好啦，你睇返呢個民主黨95個人去攞43席，當選咗45%，曾幾何時攞七成議席嘅民主黨，係咪？你睇返以前嘅數字，你知道你成個泛民係不斷喺度不斷下降㗎嘛，大佬，係咪？即係等於立法會都係㗎，你民主黨屌你乜個議席不一段一路減少嘅，係咪？咁因為個政治光譜拉闊咗啦嘛，係咪？第一次令到你減少的，因為有社民連；第二次就是人民力量，屌你咁一隻，所以我都是罪魁禍首，屌你咁樣，咁但係冇可能永遠都是你嘅嘛，咁啊民協仲撚慘啦，係咪？即係以前幾多議席啊，係嘛？咁你睇翻呢啲，喂嗰、那個當選率你同佢比係嘛？咁係爭一決噶嘛，係嘛？咁點咧？咁而家俾你贏啦，今次可能有六成啊，或者攞到七成添，可能咁又如何咧？ 2003年 嗰陣時都贏，唔係2003年呢個半數啦，咁點解跟住會撲街咧？係嘛？所以呢、這個，唉，不過即係講呢啲嘢，大家都唔撚啱聽噶啦。啊，咁去投票啦，你咪係嘛？出年個立法會都係噶，係咪？即係區議會單議席單票制，我之前都講過噶啦，係咪？咁喺呢個運動影響底下咧，你非建制派梗係即係最大得益者啦，係咪？即係而家我哋呢個範圍呢個區，嗰、那個做咗 N 咁多屆嗰個林家輝自己都識做，退落嚟揾個接班人去選。咁然後呢、這個呢條僆仔啊，即係我上一屆有幫佢助選嘅，上一屆輸好少俾林家輝嘅，所以今次係有呢個運動咁咪贏緊咯。咁呢個叻仔嚟噶嘛，叻仔兼精仔啦，係咪？我2005年唔係2015年幫佢助選。屌你2016年佢又反鳩我骨啦！屌你係咪啫？叻仔你，但係今次佢一定當選嘅，係咪？我擔保佢一定當選，係咪？嗱，我就唔會叫大家唔好去投票嘅嚇，唔好屈我嚇。但係我覺得呢個選舉係唔可以將呢一個選舉啊看成係對成個運動嘅 公投 一個公投啊，仲有。如果在呢兩日仲有任何人，屌你諗唔用血債票上去拉票嘅，你一定唔可以投俾佢。OK， 邊撚個講血債票上嘅，你一定唔撚去投俾佢。當然你又唔好投俾對家，你唔撚去投，係咪？投廢票，邊個曾經講過呢句説話？邊個係唔係都喺度講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但平時你唔撚見佢講嘢嘅嗰啲，係咪？咁仲有今次仲有好多假獨立噶嘛？咁啊，大家大眼識人咯，係咪？咁建制派就佢哋真係要保住個鞏固個基本盤囉。咁而家最驚係咩人呢？你估中聯辦係咪？屌你乜嗰啲新界工作部啊、九龍工作部、香港工作部呢三個部長呢，屌你諗乜日日都唔撚瞓得係咪？日日都要喺度計數係咪？屌你攞啲數據出嚟睇啊，計數係咪？即係呢個係一件好荒謬嘅事。你中聯辦屌你老尾係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事處，哇！你乜柒都管喎，選舉關你撚事咩？香港嘅選舉係咪？唔單止香港嘅選舉佢要插手，係咪？舉個好簡單嘅例，何君瑤嗰個樂趣選舉，薛浩然即係劉皇發嘅舅仔，係咪？曾經揚言要去參選，跟住都俾人搞撚掂，唔去報名，係咪？中聯辦係咁打電話俾呢個劉業強，啊叫你姑丈冇撚選啦咁樣，係咪？即係唉，點講咧？唔識講呢個一個啊，即係去到呢個地步就係、是、你一個屌你咩？駐港機構係咪負責聯絡嘅啫嘛，係咪？或者你係 共產黨嘅香港支部咁解啫，係咪？不但止區議會選舉你要插手，立法會選舉你要插手。屌你啦！咩連立法會選舉完咗之後，係嘛？產生新一屆嘅議員要選呢啲咁嘅事務委員會、財委會，你都要插手。屌你啦！你真係嗱，如果係咁，選舉嘅成敗，你係咪要負責任啊？係咪要對你嘅共產黨嘅主旨負責任啊？係嘛？所以如果今屆選舉輸撚咗，你黃志文係咪應該執包袱啊？係應該咁先啱啊嘛！ 全部炒曬，咁咪輸啊！全部炒銷曬佢。这个什么九龙工作部、新界工作部全部炒晒佢。 不是整个屌你想不你炒了个黄志文就得了，他是主任嘛大佬最大那个嘛中央委员来的大佬啊，对不对？那你港澳办的张晓明是不是已经炒了他啊？香港搞了那么大单，是不是？平时你是有权话事指手画脚，屌你想指点江山，出了事你不用孭飞啊，哪有那么便宜的，是不是？共产党的斗争好惨烈的，大佬，如果你在香港有牵涉到腐败，你是准备洗干净的啰柚坐监，一有政治斗争的时候，啱唔啱？喂，呢啲例子会少咩？是不是？屌你啫，大捻把呢啲例子啦，是不是？系嘛？你在香港屌你老尾，喂，饮一支红酒过万蚊，你几多钱人工一个月啦？屌你老尾，真系讲就讲，系嘛？所以既然你要插手输撚咗选举你就要孭飞，这个好撚即係好啱數嘅嘢嚟嘅。好咁就 我哋喺陣間就聽電話 返嚟聽電話。